翻开日记，整理破碎的心情，不知怎么你什么都已记不清，但我相信只要相爱就有魔力，但是换来一次又一次失意，你我的爱像融化的冰淇淋，虽然很甜，却没有了那种晶莹。我会每天反反复复给你温馨，找回那份是的专属甜蜜，怎么会忘了情，让我丢了你，傻傻的还以为能够在一起，划过了流星，身边没有你，就算梦实现也没在一起，划过了